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场上奔跑，大 声喊，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，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。 直觉走，又过了爱就不怕了，也忘了离家第几个黄昏。小说般的尽头像前滚，我往回看来是路远得很，我用我自己的脚向前走，我要的自由在哪里？我知道什么地方有个门，一眨眼路很陌生，向前走吧，别怕一个人，风太 的人像风筝，需要蓝天还有命运之神。把往事搞丢的人能找到新的完整，谢谢你光临我的梦，哄我的心狂奔，张开眼天地很宽，似乎我们都是一个人。对不起梦很小声，镜子洗了未来没有翻身，给回忆名字的人有几个世界在等，就算剩下了一个我，我也快乐地问明天好吗。尽头向前滚，我往回看来是路远得很，我用我自己的脚向前走，我要的自由在哪里，我知道什么地方有个门，一眨眼路很陌生，向前走吧，别一个人，风太狠，人像风筝，需要蓝天，还有命运之神。把往事搞丢的人，能找到新的完整。谢谢你光临我的梦，放我的心狂奔，张开眼，天地很宽，似乎我们都是一个人。梦很小声，镜子洗了未来没有分身，给回忆名字的人有几个世界在等，就算剩下了我一个，我也快乐地问明天好吗，就这样吧，我一个人往前走。 是你。 每颗心都寂寞，

显得非常明白，我懂，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、哦、你说你也会难过，我不相信，牵着你背着我也只是曾经，希望他是真的 thank you. 哭，走出你的国度，好孤独，永不落日的苦。原来爱情是面后更无，看不清楚来世。